大家早晨。依家我哋完咗最崇拜之后咧，会有差遣礼短宣嘅差遣礼，所以咧我都想藉呢个机会咧去预备我哋自己我哋可以去对短宣嘅一啲嘅反省，同埋都去谂下短宣教会年年都有，年年都系嗰小部分嘅人会去。咁对我，如果你系未去过嘅，或者都唔谂住去嘅，有咩关系呢？所以咧，我就谂到呢个年年有短宣，但我哋咧日日好似短宣咁样。我哋咧会嚟睇《使徒行传》入边咧腓利。腓利咧严格嚟讲咧，佢唔系一个短宣嘅人，因为咧佢被逼迫走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咧，就一路都喺度巡回宣教咁样啊，周围去传福音，唔算系短宣。不过圣经对佢嘅记载咧，我觉得对我哋短宣亦都系一啲嘅反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会一齐嚟藉住腓利嘅几个方面我哋去睇下咧短宣对参加短宣嘅人同我哋唔参加短宣嘅人嘅关系系点样。好，我哋咧先嚟睇喺个秩序表中间已经有嗰啲经文噶啦。我哋先嚟睇咧第一个部分六章咧二到六节。请听我读。二章六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使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腓利第一次的出现就在这里了，拣选了腓利、伯罗波罗、地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柯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的背景就是讲希列话的人和讲希伯来话的人，他们在那时教会繁密公用的情况下面好像分得不是很理想了，所以两种不同语言、不同群体文化的人有些冲突。而使徒觉得呢，哇，你我们成日去搞这些这煮饭送饭我们教会就不饭就你想想叫牧师负责教会不饭就真的很忙了。所以呢他们就说，不如我找几个人专门做这些事吧。那你可能会想，我找个人去不饭啫，送饭啫，確定人有飯食啫，咁應該找誰呢？如果我哋現今咧，就係諗睇下邊個讀酒店管理啊、飲食管理嗰啲啦，專業人員。但係咧，你睇聖經佢講啲要求係咩咧？佢話咧，使徒定嘅嗰個標準第三節，使徒就定咗咧，要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嘅人去管理啲事。你諗到咧，好特別啦！哇，一個好專業嘅工作，管飯食。但是他要求的呢，竟然是跟管飯食不是很有直接關係的，至少前面那些。他第一有好名聲，我想好名聲就是我們是，就是其他人都覺得他是好人來的，其他人都覺得他辦事公正啦、公平啦，他待人處事又溫和啦，不會不飯給你就好像施捨給你那樣啦，或者他一副好似我你哋问我攞饭食噶，我好了不起嗰种啦，一种好名声，一种品格嚟嘅。第二咧系佢被圣灵充满，意思咧即系佢同神咧一个好有关，一个同神嘅关系好好嘅。被圣灵充满咧，我哋睇咧唔系灵恩派所讲嘅，被圣灵充满就一定会讲方言啊，跟住就会好多神迹奇事发生啦。而我哋如果去睇使徒行传嘅话咧，很多时候圣灵充满是指到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彰显神出来，所以这个不是更多神迹，其实是更多是我们愿意顺从神的管理，我们愿意在神里面得到能力，所以是我们的灵性方面的。而第三才是智慧充足，因为我估当时肯定没有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所以对他来说没有这些专业训练，最重要就是有智慧，你懂得怎样做事，你知道怎样安排人，怎样叫人排队， 哪些人可以优先吃先、啊、或者拿先、啊、等等。我们看到这几个方面，腓利呢，如果按照刚才这样说，腓利他在这几个方面都很好了，所以才被人选了出来。他有好的名声，他有好的品格，他被圣灵充满，因为他跟神有好的关系。而第三呢，就是他很有才干能力，他做得到他要做的事。你想想呢，我们今次的短宣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想，究竟这些是我们参加短宣者的要求呢，还是呢我们希望呢这个只是他的意愿呢？因为如果你一讲到这几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教会有多少个达到什么标准啊，包括我们去的人呢，可能会担心了，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好明星呢，我都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的，或者我做一些事呢，是不是真的个个都满意我呢，或者被圣灵充满，我是不是真的一个这么能够成日都彰显神出来的人呢，成日都这么温温和和地跟人讲嘢呢，从来不发脾气呢，你知道去到一个短宣新的环境，可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对着一些很不认识的人，可能很不同文化的人，很容易呢那个压力指数让我们的真性情流露出来了。我们的压力表现是怎样的呢？有些人压力表现呢，就是向外发展的，就是呢骂人啊，发脾气啊，给点面色人看啊。有些人呢就向内发展的，哇，即是很忧郁啊，不讲嘢啊，不笑啊，说就敷衍完成啲嘢算啊咁样啊。喺啲咁嘅压力里边咧，我哋再冇力量咧去压住我哋，你要再扮一个咧好熟灵嘅样出嚟啦。我哋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咧？有几多人咧会真系觉得我好好啦，或者咧喺短宣入边，我要负责我知道中山咧有唔同嘅 centre 啦，有要整音乐啊，有做手工啊，有讲故仔啊，要做呢样嘢。我咪真系咁叻咧嗰一方面啊？或者去沈阳的短宣队，我要照顾这一班有特别需要的家庭，我有没有那么多的爱心，有没有这些懂得注意的地方呢，我不会搞到他们的呢。我们未必能够找得到那么多那么好的人，特别现在是一个短宣，不是一个呢长宣，不是一个呢巡回宣教士，或者老师这样周围要去。而在我其实我第一次去短宣是24年前的，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那时候呢其实我都很难想象信了主几年我 就可以即达到那些标准。但到之后呢，我要开始去带短宣队的时候呢，又开始物色了，我找些什么人才跟我去呢，什么人不要跟我去呢，其实都难想的，都难选的。不过我的结论是呢，其实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些完美的人的，包括我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反而我更加看重的就是，当然你不要太差了这几个方面，但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他有这个愿意成长的心。因为在短宣里面呢，是我觉得是一个生命的操练来的，让我们 去操练一下我怎样去待人处事呢。以前呢 在平时的生活，我跟人可以保持很多距离的，教会弟兄姊妹一个礼拜见几次，几个钟这样的，见都是一两次最多。但你去到之后呢，你可能24小时对着他，我第一次短宣就跟一个弟兄一起住在人家家那里，这样那又要开始适应了。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来的，很早睡觉的，那都感恩我都是一个比较安静和早睡觉的人。那我想象如果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怎样呢？或者调回来，我跟一起的人是很喜欢很夜睡的，睡觉很大声的，那或者他的、生活习惯很艰难，那我怎么算呢？在这种这么密集的操练里面，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我愿意去克服这些困难，我愿意在这些难的里面我继续 去操练，我能够跟这些难相处的人相处到，我将来跟不同的人都可以相处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我们找短宣队员，或者我要参加短宣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不是觉得我已经很好了，你看我被接受去参加短宣了，证明我都不是很差，我都因为我都挺优秀的人。我觉得更加重要是看我们都是一个很谦卑继续成长的过程。短宣是一个操练我们生命的地方，操练我更加的去信靠神，操练我更加在这些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相处，我更加怎样 去练我的品格呢，更加能够跟不同人 的合作。所以这个是一个短宣者的生命，是第一个我们要很重视的，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去到那里会怎样呢。而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继续看下第八章的四至八节，就讲到呢那时使提反，即中间的六七章呢，就讲到使提反被逼迫啦，捉了去审啦，跟住死了之后呢，殉道之后呢，就门徒开始四散啦，逼迫啦。那些分散的人，第四节，往各处去传道，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我们看到呢，腓利他实际是做些什么呢？这个很多时候都是宣教里面会讨论的问题。我们综合第五、第六节，我们 就见到呢，众人听见什么呢？就是腓利宣讲的基督，因为就是前面第五节讲的。然后呢，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跟着后面就是讲那些什么实际的什么神迹了。然后第八节呢，那城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很多时候在宣教里面就讲了，究竟我们的宣教是做些什么的呢？在我即第一次短宣二十四年前呢，或者二十几年前的宣教呢，很多时候都就是讲去传福音，直接的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做很多事呢都是这些直接的事。但是后期呢，随着年日的发展呢，近期就开始提出，宣教呢不一定只是传福音这些属灵的需要的，我们都要考虑一些一个呢是考虑一些人家肉身的物质上面的需要，所以譬如 Juna and Friends 那些呢，我看到那班有需要的家庭，他们没什么人理的，我们呢应该有本住爱心去照顾他们。又或者呢，好像在其他一些更加贫困的地方，需要人家去扶贫啊，或者有些风灾之后屋冧晒啊，需要人去起屋啊，那我们只有个差会呢专门就去帮人起屋的，去做一些什么服务性的事呢，从而去见证呢耶稣基督是真实。咁亦都有一啲咧，係因為創啟嘅地區咧，我哋叫創啟咧，就係因為你唔可以打到明咧，我去傳福音講耶穌嘅，所以咧你要好有創意咁樣諗一啲辦法咧入到去啊，去做見證，希望咧有機會咧去講耶穌。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就發覺而家宣教咧越嚟越難咧，淨係直接咁傳福音啦，所以就開始究竟我哋傳福音之外，我哋加啲服務冇咧？但我们看到腓利这个呢，其实他两方面都做得很好的。你看到呢，众人听见了又看见。在以前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在宣教学呢，从来都没有这个讨论的，究竟宣教是什么。是直至到呢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呢，即是差不多一百年前呢，自由神学的兴起呢，开始提出这个社会改革、社会福音了。跟住咧，另外一邊咧就好反對呢個社會改革啦，所謂社會福音啦，淨係關注今生嘅需要，唔太重視咧靈魂嘅需要，所以咧產生呢個基要派嘅咧，佢提出你哋呢班人都唔信耶穌嘅，即係同唔信耶穌冇分別噶啦，淨係搞社會服務，所以我哋要更加繼續講福音，以至咧當時基督教就分咗兩個陣營啦，究竟一個係社會福音，即係社會服務啦，一個就係傳福音，講耶穌上天堂。一个呢注重今生的，一个注重来世的，以至呢就这样将宣教的事工呢就分了两个部分了。而在最近呢，也都是五六十年前呢，也都开始呢福音派呢，即第三种人呢就开始提出了，但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分开的，是不是即只是服务或者传福音，其实应该综合一起，又服务又传福音。所以那时呢就提出这个呢叫做综合宣教，或者我叫它综合使命，它叫 Integral Mission。 我觉得呢，这是我的理解，虽然你知道那个是争论，所以就很多不同看法，而我认为呢，大使命呢仍然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个是耶稣升天之前所说的，要使万民呢作我的门徒，或者耶稣说呢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也都将来一定会实现的，因为耶稣的命令和他的预言。但是呢，在做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大诫命呢，这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呢不应该是大使命。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将大使命成为一些事工的动机呢， 以致呢我就是想我怎样去令到更多人传福音呢，我怎样令到更多人听到福音呢，我怎样令到我的教会更加大呢，我怎样 去扩展，即是很多时候就从不是从神的工作神的国度去想，而是从我的国度去想。而我觉得大诫命是一个基本的动机呢，大诫命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嘛，其次就要爱人如己。这个爱呢，我觉得才是我们的动机来的，我们是出于爱神呢，以致我很想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最大的使命，使万民作门徒。而都是这个我爱人，所以呢我愿意去帮助这些人。当我们去看到究竟我直接传福音是不是真的最能够带来福音的果效呢，很多现实的发现呢是不一定的。我们有时候会想，或者我们之前会讨论，譬如我行紧马路，我过马路的时候，我见到一个老人家，他要过马路，我帮不帮他呢？很多人去想，我应该帮他了。我帮他之后，我应不应该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呢？他让他觉得，我帮你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很有，我很有爱心，或者我的神叫我这样做，所以我帮你，扶你过马路。究竟我们帮人是出于什么东西呢？我相信就算我们不告诉那个人听是基督徒，我们都会觉得很应该，是不是帮人过马路，扶人过马路。但是在实际的情况，我们就会看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你做完之后，他会觉得你跟他说、耶稣爱你，我是基督徒，这样可能觉得哇你很 hard sell、你很简历、有些人会觉得、你真的好心、你这样帮我，原来你是基督徒来的，那你的神真的好了。你可能做同一样的事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应该怎样呢？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究竟我们的使命在传福音和在服务的平衡上那么艰难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你就要看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如果我们去理解呢，好像这个绿色的箭嘴呢，希望你还见到是绿色，这个绿色的箭嘴呢，它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爱神和爱人呢，你发觉其实你在整个大人信主的过程，我叫由松土到撒种到浇灌，即是你继续跟他讲护教什么那，到最后带他信主收割，整个过程呢，我们都应该是本着一个爱心去做的。以至当我去在实践上面的时候，我这一刻我是他纯粹他有这个需要我帮他，就算我讲不到耶稣我都要帮他的，因为我爱他。你说去到某个阶段我可以去撒种呢，或者某个阶段我可以去清除一下他一些的福音的难题呢，难追信耶稣的东西呢，甚至我知道这个时候呢一个收割可以带他信耶稣呢，这整个过程呢都是出于一个爱心。那的话呢，我们就未必很多的争论究竟我们要做哪样多一点呢，做哪样主要一点呢，而是我们的动机，究竟我是出于爱神爱人，定是我很想完成我的目标，我要带人信主，我要去建立门徒，定是我帮神，我参与神在他生命上的工作，我帮他更进一步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实际的使命，但是我相信大使命仍然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来的。如果我们一路你说我一次两次都只在松紧土，十年我都在松土呢，或者你只是停留在松土这个阶段，而你没有想过要再进一步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再值得反省了。究竟我这个爱心是不是真的爱心呢？希望他可以都得到这个方的好处呢，还是我只是停留在他这个今世的需要上面？但在实际的操作里面其实是很艰难的。所以我觉得在 第三段呢，腓利的一个例子里面呢，都是教我们在实际宣教的时候，我们未必无论你在一些很多物质需要的地方，或者是很难传福音或者不可以公开传福音的地方，我们可以怎样 去做呢，去完成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大使命。虽然我们本住的根本的动机呢是大诫命呢，我们有三个部分的。第一个就是26到29节，他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这个呢，我谂系第一个咧，我哋去喺实际嘅宣教或者短宣嘅过程里边咧，我哋要去谂嘅，我觉得好需要嘅一个地方，就是、我哋点去敏锐圣灵嘅带领咧，佢嘅预备咧，同埋佢俾我哋嘅机会咧。因为刚才说我们不能够明正言信全方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很多其他的事的，但做其他的事，那些人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做这些事就很乐意听福音呢？有些人会，也有些人不会的。那我们怎么分哪些是会有兴趣听我们福音呢？哪些呢可能是、不想听主的呢？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圣灵的带领了。有主的使者跟腓利说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腓利就很顺服地去了。在最之后呢，第二十九节圣灵又对腓利讲，腓利就跟着去做了。这个 很提醒我们，究竟我们对神的带领有多敏锐呢？这个呢，很多时呢，最理想就当然不是等到侍奉的时候要的时候才去操练，太迟了。应该我们平时的生活已经开始了，去敏锐一下神的带领我们应该怎样的。但在实际的环境里面呢，去到一个这样的短宣的环境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去实践的地方了。我们可能做一些很平常的事情，无论你是去那里负责管饭食、安排一些人吃东西，或者是 去做你短宣安排的任务，你很忠心乐意很有爱心地去做那些事，帮那些人。可能你突然间你发觉、这个人好像对方有些反应，或者对神好像有些兴趣、神呢圣灵呢会给你一些感动。当然我们知道呢、我们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些的引起全方的、引起兴趣一些的方式啦，譬如教导的一些内容、做的事全部都要讲的时候要教导福音、讲到有关神的真理样、这些事都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因为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圣灵是不是感动我这个时候可以跟他去讲呢、这些都是一些筛选的过程。我记当然 在我、有一次去宣短宣的时候呢，我跟一些人 去分享，最初都是做朋友的，不要说那么多、我是基督徒、纯粹我来、交流、我想来了解你们更加多、认识你多一点，然后你说说你的文化你的特色是怎样，我又说说我香港是怎样、大家互相交流、然后慢慢再讲到一下、我有回教会的，我有信耶稣等等，然后他又讲一些信仰、在这个经历过程呢，我们慢慢就可以有机会去看到了圣灵的到时的感动和带领是怎样呢。我继续讲下去，但我发觉有些人讲到他哇很没兴趣的，个样子都摆出来了，那你 就不要继续来了。但是当真有机会神的感动来到，那个人又可以听的时候，我们 就继续看呢30和至35节了。腓利他怎么做呢？30节，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那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为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来的，因为呢当腓利去到的时候，他竟然听到、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呢，他在这里念着圣经，以致他走过去，腓利就那个太监就开始问腓利了这些事，腓利就可以有机会来讲。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我们需要平时已经准备好的，好像彼得前书讲，我们要常常、要预备好别人去问我们我们心里面盼望的缘由。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如果人问我们为什么你信耶稣啊，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可以随时讲给人听呢？如果我们说之前的去跟人聊天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会学讲见证，个人的见证，去告诉人我为什么信耶稣，我怎样信耶稣的，以至到这是一个好像筛选的过程，因为如果他听人的见证有兴趣会继续问，而到下一步呢可能又去讲福音给他们听， 啊，这个也是另一个操练来的。我们能够很简单的将分告诉人呢，或者能够把握到这个机会，或者他的特殊的需要。好像他说腓利这个例子呢，他是从以赛亚书那里讲的耶稣。如果一个人又是这样问你，啊，以赛亚书这一段讲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由这一段讲到耶稣那里呢，啊，这些都是一些 的问题来的。或者我们可以从，啊，中国的社会，我们今次短宣队两队都是中国，啊，中国的社会里面很多的，道德的问题，或者人的良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我们有可能从这些问题去讲到福音耶稣那里呢，啊，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这些呢？当我们如果有机会去讲到，啊，去讲解这些的时候呢，第36到39节我们就要坚固的信心了。36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利说，你若是一心，啊，有古卷在此，有37节了。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了。当他讲完耶稣之后呢，36节太监就问了，我边呢？睇下呢度有水，我受洗有咩妨碍呢？似乎咧，太监听完腓利嘅讲解，佢已经好被信服啦。佢好想咧去真系接受呢个信仰。但系咧，37节嗰度讲到咧，你系信耶稣就得噶啦。个太监就话：我信耶稣系神嘅儿子。啊，所以虽然太监咧，佢系讲紧我要受洗啊，我好想加入一啲呢个宗教呢个信仰嘅表现出嚟。但腓利咧，佢帮佢纠正咧，或者帮佢讲得更加清楚咧，最重要唔系你嘅仪式，而系咧你嘅信心。你若一心相信咧，就可以啦。嗱，你见到一节咧括住嘅有古卷在此，意思即系话咧喺早期翻译中文圣经嗰阵时咧嘅揾到新约嘅文献咧，最旧嗰啲咧系冇呢一句嘅。不过喺翻译完圣经之后，找到一些再舊一些的手抄本呢，就發現原來有這一節聖經在那裡，所以呢就加了上去了，就是說呢很可能呢，或者更加有可能呢，原來是有這一節聖經的。以至我們不會有時誤解了，因為很多時候使徒行傳被人一個問題，就是很多時候人一信耶穌就要受洗，那是不是受洗才得救呢？這樣那我解釋清楚，最重要是信耶穌。以至呢腓利帮他再好清楚咁样讲，解清楚佢福音呢个信仰系要信得清楚啦。喺短宣入边咧，我好多时候可能系做撒种啊、传福音嘅工作，啊，即系当然撒种好多啦，传福音咧可能机会都唔系好多啦。但系有机会真系传福音嘅时候咧，有人信主咧，我哋都要谂办法点样去坚固佢哋嘅信仰咧，吓唔会冇咗咧。不过咧，我估咧，我头先讲咁多嘢咧，大家都好知道噶啦，系咪？所以我其实最想讲咧系最后呢一节嘅。8:40呢，他说后来有人在亚所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们发现呢，腓利他去完，最初在撒玛利亚，跟着呢去到这条路上边同这个太监传福音，而之后呢他就一路继续的向北行，去到该撒利亚，这样他没有停过的。短宣呢，他因为的容易呢成为一个潮流，啊，如果你想象20年前呢去讲短宣呢，是不是很多人 会讲的，或者不是很多教会会做，啊，去短宣好像一件大事来的。20年当然那时候飞机票又贵很多啦，但是呢随着现在全球化呢越来越容易了，短宣越来越流行了，现在几乎呢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搞短宣的，而短宣的形式呢也都越来越多种样化了。由我刚才讲20多年前呢，是20多年前一定是去传福音的，到现在呢你去起楼又有，去帮人打井整水又有，帮人去扶贫，又有，现在什么都有的了，你怎么想得到都有。但是这些的潮流呢导致那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短宣的目的呢不是那么理想。因为短宣的流行呢开始很多人 去研究了，究竟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当然两边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 其中一个不好事就是发觉很多人去短宣不是真的为了短宣的，很多人短宣很多时候为了去观光去旅游，或者啲年青人咧，佢哋去短宣咧，係希望即係佢哋 high school 嗰陣時候去短宣咧，係希望佢哋入大學之前咧，佢哋嘅履歷啊、經歷咧裏邊好寫得好啲啦。我有去過外國做過啲咩服務咁樣。佢哋其中一個好發現咧，就係、好多短宣嘅時候去嘅咩地方咧、可能去啲美國人就中意去近啲啦，所以墨西哥啊、中美洲啊，再遠啲啊南美洲啦、或者跟住其他非洲啊等等，他们发现很多去完这些地方的人回去之后呢，不会令到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人产生更加友善、即是说呢，他们的特别讲一些白人，因为个研究他说这些白人去完短宣之后呢，他回到自己的学校里面，他的朋友呢仍然是白人，不会因为去完短宣，不会因为去完非洲短宣回来呢，他会多了一些非洲裔的黑人朋友。看来呢，很多这些短宣呢不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可能呢、对一班人来说呢，就是一个 我叫做出过去了，我叫海过了、我的履历好看一点了、我见过世面了、我有东西跟人讲了，或者人去过我又去过了等等。很多短宣的结束回来呢就变回原形了、短宣之前一个理想的短宣呢，就是短宣之前呢很多的训练的，很多训练里面不只是事工的训练，很多要训练他们的灵性、训练跟人相处、靠他们怎样要谦卑、等等。所以呢跟着队长呢又金睛火眼地督促着队员、不要行差踏错，这样去到那时候呢，很多时候短宣队的行程里面呢又会编排呢一起灵修、一起分享、一起读圣经、是去很多属灵方面的装备的，去确保呢他们在那段短宣的时间里面是一个属灵人来的。就算你之前不是呢，你那几你那段短宣的期间都要煲到你是的了，你不要出事、不要搞乱当。那问题是这一段时间之后，当然有一些人我相信的确会被生命改变的，当你习惯了譬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朝朝这样被人一早的起身灵修读经祈祷、读圣、查经这样，那有一些人会的确被改变、我要好好了建立我的灵修生活，我的读经祈祷生活等等。亦都有啲人咧完咗之後就會覺得，哇！我終於得釋放啦咁樣，我唔需要咧再一早起身啦，我唔需要咧再咁多規規矩矩啦，亦都唔會再有人咧有個隊長喺度日日睇住我有冇行差踏錯啦。有啲人咧就會變翻原本咁樣啦。我哋就諗啦，究竟短宣嘅目的係啲咩咧？係咪我哋真係好想有一啲嘢去做一啲人家有做，所以我們有做呢、我相信呢我們要想的是，其實根據剛才前面那三樣東西，我覺得呢這個總結了出來呢，我們短宣的目的是什麼東西呢？我覺得呢應該是年年有短宣，日日如短宣。第一呢，是短宣其實是一個生命的操練來的、正如剛才一開始說呢，不是我們已經達到那些條件了，好像肥膩那樣了，又有好名声，又被圣灵充满，又智慧充足，而是呢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当然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更加多是我们希望藉着这个过程呢去操练我们自己，以至呢我能够更加的有好名声，更加懂得跟人相处，更加操练我呢，更加让神去管理我，不是那么自我中心，喜欢怎么就怎么，也更加呢去学多些东西。以前我不去短宣，我不需要做这些，我就不会去学习这些技能，这些才干。但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操练和追求。第二个就是使命的内化和持续。我们刚才讨论究竟使命是什么呢？神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应该宣教是什么呢？是一个宣讲和服务的一个结合。在我们回来之后，我还会不会继续去 讲福音或者见证这个福音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分割的，我们觉得分割都容易的，因为我平时的生活，我上班上学或者在家，我做一个普通的我，我不需要想那么多、怎样去什么见证神、怎样要、听神话，我随心所欲是最容易的，我们觉得。但是呢 在这个短宣一段时间的在这里日日在这每朝起身就在想、我一会要做些什么，我一会做事的时候呢，我代表的是神，因为我做得好，人可能会将荣耀归给神， 我做得不好，啲人就會覺得係你基督徒原來都係咁樣嘅。我就要好警醒啦，我成日好諗住啦。我仲要咧，好似頭先講咧，腓利咁樣咧，要好敏鋭聖靈嘅帶領。佢要我同安全福音，我就要去同佢講啦。我有陣時唔想講，我都要講噶啦，因為我知道我時間好有限。我呢個短宣時間，我唔好講福音，但結果子咧完咗之後，我可能就空手而回咁樣。好想咧帶啲人信主，或者接受機會去分享福音。但係呢一種嘅咁嘅思想咧，熱誠咧，係咪能係希望咧建立喺我哋生命裏邊短宣之後咧，我亦都繼續咁樣去思想呢樣嘢，繼續去每一朝起身去諗我點樣今日藉住我所做嘅事咧去見證神，我唔好行差踏錯。以至我羞辱神，我怎样去做能够让人看得到我或者神在我的里面呢？我觉得第二方面是我们使命的内化和持续。而很多时候其中一个人其中一些人去反对或者对短宣的保留，就是觉得有人提出短宣不应该给人去短宣超过两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对一些人的提出短宣是一个你寻求神是不是要你长期宣教的一个机会。因为当你已经习惯了短宣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思想究竟神是不是要我做这件事呢。我去确定神要我宣教的时候，也是通过我一个不短的短宣，就是我要在实习八个月的里面，我揀一份工，我要离开香港去实习，我去确定神是不是要我去那个地方宣教呢。而在这几个月的里面，我去慢慢确定原来神是要我去那里继续去宣教的。而短宣很多时候是希望帮我们去思想究竟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当然也有些人去完之后觉得神不是要我做宣教的，神是要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好去见证神。但是这段的很认真的去服务宣教的过程呢，其实帮我们去想究竟我人生是为什么呢。我见到很多不同的人，他们的人生跟我很不同的。当然我们宣教很多时候有些比我们落后的地方，比我们有缺乏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很庆幸我生活一个地方比他们好，我一个环境相对比他们好。但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去享受我比他们好的东西呢？还是我有一些东西可以跟他们去分享呢？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有需要的人，但我相对比他们丰富很多了，我怎样 去贡献给他们呢？我怎样去神的国度里面 去帮参与扩展呢？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这样去内化。而最后就是对传道的敏锐和熟练。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的参与服务，其实可能跟你平时工作差不多，或者在家里面照顾家人都差不多，就是在不停地去做同样的事。有些事可能跟福音有关，有些可能跟福音没什么关系，但我是存着什么动机去做呢？我做的时候，我有没有去把握机会呢去分享福音呢？特别我面对很多陌生人的时候，我有没有这些敏锐，而我能不能够去熟练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侍奉呢，不是我们已经好预备好了，装备好然后去做，而有些时候呢，是我们去参与的时候才发现我的不足，以致呢成为一个我的动力和方向呢，我继续去追求更加好的侍奉。所以这个短宣另外一个是帮我们有这个传道的敏锐和熟练，我们去更加努力去学怎样传福音，把握机会去分享福音等等。所以我们年年都有这样的短宣。我相信短宣不是只是那几个短宣人的事，而是我们全教会的事。所以为什么差遣礼是全教会一起来参与的，不是那几个人自己病埋这样买个机票踢他们走了，而要大家一起看着他们很风风光光地差他们走呢，而让我们看到呢，其实都是教会的事的。就算我们不去呢，其实我们都参与的。可以其中一个呢，我们通过祈祷呢参与支持他们。另一个呢，我们通过奉献呢，因为短宣这个很大的支出呢，相对不少的支出呢，都需要呢弟兄姊妹的奉献呢，让那些愿意摆时间摆心力出来宣教的人呢，他们可以去得成功。而我们这样的参与，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更加另外一个的impact 影响呢，是对我们不参与的人呢，我们都去想究竟我是不是应该我每一天呢，其实是不是应该都在一个短宣的里面呢？日日如短宣呢，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之前 CMT 退休的时候听一个 網上的一個牧者討論的時候，其中一間教會的牧者就這樣提出，他說他有一年的年題就是日日短宣，日日宣教，意思就是我一起身的時候，我就想我今日就好像我短宣的時候，我今天一起身，我就要好好預備我的生命，我的靈性，然後我今天所做的事我都存著愛心這樣 去做，我要見證神，我不是打份工賺兩餐，我通過我所做的，我要去讓人看得到我的神是真實的，我的神的性情是怎樣的，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也都敏鋭有沒有機會去分享福音，我見證完了，我還要有機會去分享福音，以至我每一天都是一個短宣的樣子，我出門口開始就是我，或者我一起身就是我短宣的開始了，回家我去休息，第二天我又再想今天我又好像短宣的樣子，以至你的短宣不一定要去到很遠的，而是我每一天的生活裡面那一天都是你那一天的短宣，所以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天都要去提醒我的生命、我的使命和我全方的把握，求主幫助我們一起來祈禱。天父，多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你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享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但主，我们都去看到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人的缺乏，不单止物质肉体的缺乏，也都很属灵方面的缺乏。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看到短宣队他们一起参与的时候，你使用他们，能够去将你的福音、将你的爱、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能够带到去给他们当中，以致我们同得各样的好处，但又让我们不能够参与的去到当中的，我们在背后都可以参与，为我们祈祷，为我们奉献，也都为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去完短宣或者我们没有去到短宣的，我们都每一日好像短宣一样，我们要好好去操练我们的生命，去记住我们的使命，以致我们把握到全方的机会，求你去每一日激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